日新高。而東京奧組委宣布新增21名同奧運相關人員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當中冇運動員，亦冇人入住奧運村。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以及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聽朝局部地區雨勢較大，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晝4:4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喺太子道東去旺角方向嘅早前近富豪東方酒店快線嘅意外仲係處理緊，而家大交通有啲擠塞嘅，車龍排到去漁港灣。就喺太子道東去旺角方向近富豪東方酒店嘅快線有意外，龍尾漁港灣。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東區走廊落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浙江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龍尾喺欣怡花園，九龍去將軍澳車龍排到落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情況喺九龍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車多，龍尾白雀街；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車龍排到公主道橋面；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咧，而家近蒲崗村道一段嘅交通繁忙，龍尾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嘅龍尾喺果欄。最後提提大家咧，喺大角咀嘅福澤街因為爆水管，福澤街唯一行車線仍然係封閉，揸車嘅朋友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改道指示。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全新时段，每晚10点，环宇天下。 唔止星期一至五晚可以欣赏到优质外购节目，以后连周六周日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11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7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有限制，整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还有这么多奖赏和优惠，全城启动，快点打疫苗啦。 在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之神仙，到轻谈浅唱不夜天，青春加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心空发光。2000年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同聚，一个钟一个黄永忠，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番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旗帜带嚟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18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45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 日耳听紧你，点啊 ，Roland 梁子希， 你好啊，钟哥， 点啊？ 喂，我咧即系咁耐冇做电台咧、有阵时真系冇谂住咧。啲聽眾仲記得我噶嘛？咁、我上個禮拜咧做完節目之後咧，喺星期日嘅時候咧，咁啊行開中環啦，咁啊有兩個四眼佬咧就同我講：，喂，我有聽你喎、哦！咁嗰一刻我諗唔切，你聽我乜嘢咧？ 輪珠理師啊！ 佢話唔係咯，係咯，我諗唔切，係咯，咁你聽我咩啊？我有聽你十八廿二哦，哇！星期六晏晝你都聽我哋啊？ 我估唔到喎、 啊，係啊，咁真係要點唱翻俾四眼佬聽啊？ 兩個啊， 係啊， 兩個，咁即係除咗我之外，喺呢個世界上邊有三個仍然記得你做電台喎、 啊？係啊，仲有第五個啊， 第五個、啊、 就係上個禮拜嗰個 Samuel 啊。 誒、點解咁講咧 ？Samuel 咧，原來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聽就會知係邊個啦嚇，冇聽嘅話咧，我要講下呢個聽眾咧，佢上個禮拜專登打嚟玩遊戲啦。 但佢好似係好似未能夠過關嗰位。 係啦、未能過關嘅，但佢專登打嚟嘅時候咧，佢就啱啱喺出邊街打電話嚟玩遊戲。咁由於佢個地方就好嘈，咁我哋同事就話：你可唔可以揾下靜啲嘅地方？咁於是乎喺個商場嘅入面咧，行翻去出面，咁嗰度好曬嘅。佢話佢曬足半個鐘， 點解咧？ 因為要聽我哋嗰啲內容，然後玩 Q&A 啊嘛。 咁其實你攞住個電話，你個人可以周圍喐噶嘛？ 但係一周圍喐就會收得唔清啊嘛，佢驚、 哦， 因為佢好專業啊，驚阻到我哋嘅節目。 咁佢應該即刻收線，然之後打電話去嗰啲網絡供應商嗰度問下佢：你呢個網絡究竟收得穩唔穩陣？穩唔穩定㗎咁樣？ 系啊，咁另外就系好感动啊，因为即系 DJ 同听众之间嘅关系咧，就好似咧啊，你虽然见唔到佢，唔识佢，但系咧，其实大家咁多年系一齐成长噶。佢俾翻幅相我啦，喺啲互联网嘅方法吓，佢就啊，佢九七年嘅时候喺 lobby 咧，我哋电台大堂咧，同个我影一幅合照噶。咁而家佢已经一个系中年嘅男性啦，当然系，哇，好开心嗰下，好 warm 啊，真系好温暖。 你啊真系好啦， 系 我行过街嘅时候咧， 系 啲人都系话唔识我嘅。即係佢哋唔知道我係做電台嘅 ，你都唔你淨係揸車喺電台翻屋企，得一條路，你都唔你接觸下我哋香港市民啦，鐘哥，你落下場啊！ 即係我好似而家，我應該搬到堅尼地城咁樣， 即 係堅尼地我而家，應該要。即係落翻地面一下咁樣， 係啊。 不過都好多謝曬每一位支持我哋嘅聽眾嘅，多謝曬。咁有 Rowan 梁志希，亦都有梁明忠十八廿二聽緊你嘅，多謝曬你哋繼續支持。 梁榮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聽緊你。 我咧就系八十年代啦，开始加入香港电台啦，有做轻弹浅唱不夜天啦，青春交响曲里面嘅日本嘅环节啦，里面嘅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啦，仲有唱加班。咁我系边个咧？ 今集呢位嘉宾咧，我觉得佢系靓过周慧敏。 喂，你唔好咁讲啦，周慧敏听到噶。 咁 我老友嚟噶， 我惊你话我话你第二个靓你唔中意啊嘛。 唔系唔系唔系， 就系夏妙贤喵姐。 唔系、 我亦唔相信啊。周慧敏听到嘅时候咧话唔系咯，我觉得我靓啲。 周慧敏一定靓系啦，系啦，一定靓过我嘅系啦。我嘅靓唔系嗰只系啊，心里面多啲。 佢真系会咁讲嘅，我嗰个靓唔系嗰只， 即系周慧敏好完美嗰只啊嘛。 啊 我就即系有唔同嘅范数多啲。 嗱，因为咧我就跟过阿喵即系做嘢好多年嘅嗰阵时，所以咧我嗰阵时就仲未嗌喵姐住嘅，嗌阿喵。喵啦， 系啊， 阿喵喵啊， 系啊， 其实咧，你系几时加入二台嘅咧？喵喵， 几时加入二台啊？其实我系参加全港业余歌唱大赛，咁就系、是、当时仍然系十八区业余歌唱比赛，咁我就得到英文独唱组冠军嘅，系、啦。咁啊，嗰阵时咧就都好早期啦，应该大约系1981年到啦吓。咁、就我加入二台其实就系啱啱得到奖之后。咁啊，倪炳乐无端打电话俾我，咁佢就话约我出去饮嘢，咁我咧就出咗去饮嘢啦。我以为去 canteen， 其实唔系，约咗我嗰阵时去丽晶大酒店饮嘢。咁啊，但系其实咧，佢都系即系问我有冇兴趣入二台啦。咁啊，想即系问我有兴趣嘅话咧，就翻嚟、不如你睇人哋做节目啦。咁我就翻嚟睇。蔡枫华做咗四个钟头节目嘅，当时候系吓，咁啊坐喺 can 后边就学嘢咁样咯。咁其实由嗰时开始咧，就做呢个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兼职，系啦。咁啊兼职之后，但系亦都有机会做下青春交响曲啦。咁啊嗰时就系咁样慢慢兼下做咗二台咯。 但系 Miu 姐，咁你当时系参加歌唱比赛 啊？ 咁理论上你 系 应该想唱歌啊？咁但系而家第二个行业叫做第二个行业咧，揾你去做嘢嘅时候，点解你会觉得都试下先啦？横掂都系咯，定还是系我唔做， 我要坚持想做一个唱歌的工作呢？ 是、其实我都没有放弃唱歌的，因为当时候赢了之后呢就永恒唱片签了我啦，咁我有侥幸可以出到唱片的、亦都期间又可以自己写歌写词，所以其实当年都仍然突然间好兴嗰啲 DJ 歌手。 DJ 歌手。 是啊，咁所以可能是这样，我就一路做 DJ 一路又唱歌，咁就冇乜即係话冲突嘅。係啦，有得 两边都兼顾住。 係啦係啦，咁样囉。 但几耐做做下先係做全职DJ 噶， 其实以前咧，我谂阿 Roland 你啊都熟啦。我哋以前其实咧，哇，有一个三分钟嘅环节咧，已经好开心噶啦。我记得咧，即系大家咧做成个礼拜翻工咧，都可能为咗三分钟吓。咁啊，成日都会喺我哋叫 C3B 嗰度咧，就哇磨练啊，又录音啊咁。咁其实以前冇话真系好。即係頭嗰幾年咧，冇話真係好全職咁做嘅。咁我諗係以前咧就興一啲合約式嚇。咁我諗係去到三四年後，我哋有啲合約啦。咁我哋就叫做多啲全職時間喺度。咁啊嗰陣時開始咧已經做好多青春交響曲啊，做節目同埋做太陽計劃，即係做啲 project， 做啲即係活動啊。咁啊做下啲少少即係幫手啊咁樣咯嚇，聯絡啊咁樣咯嚇。 咁但係嗰陣時嘅工作其實都唔係好滿足到你想做一個。一个幕前的工作多啲咁样。 其实对于我咧，即系我以前细个咧，我已经好中意即系做节目噶啦，我自己，我会喺屋企咧，即系对住个录音机咧，自己喺度讲嘢。因为可能我有三个哥，即系我冇家姐同我倾偈啦，咁我咪自己即系自己讲嘢。咁同埋因为我二哥三哥佢哋就系弹吉他，即系分途咗我去自学吉他，因为以前冇咁多钱去学嘛。咁我就好记得我系考会考嗰阵时就即系喺啲休息时间就拎个吉他就自学啦。咁即系所以我都好中意做电台。同埋我又好中意唱歌，即系我会咧企喺我哋以前间屋咧个骑楼出边，拎住本歌书咧就由头成本歌书唱到落尾。 哇！ 咁同埋我系会即系邓丽君嘅啲歌咧，我系只只都识唱。咁我系听啊邓丽君姐姐嘅歌去学国语。咁所以其实听歌学国语加唱歌，咁啊同埋自己又即系想讲下嘢啊咁样，咁就。即係奠定咗我好中意做 DJ 呢一樣嘢。 但係喺露台唱歌，即係喺對住騎樓唱，有冇俾人鬧 㗎？我哋五樓㗎，而家冇咗騎樓㗎啦嚇。咁但係即係向住個天唱咯。咁但係好開心嘅。同埋我以前係會成日聽電台節目啦。我又以為咧張文新。同阿陳婉芬係一對嚟嘅，咁我又以為咧車淑梅同阿伍嘉廉係一對嚟，即係以前聽電台咁嘅，可能以為你兩個係兩兄弟嘅， 好多呢啲想像。喂，阿彪係第一代咧，而家唔係好興啲一路唱歌一路做節目嘅。 我記得唱家班咧，係啊係啊係唱家班， 係咪啊？你係咪第一批啊？ 唱家班算係啦嚇，咁因為我以前有監製一啲禮拜日嘅節目。咩 VVVV 三公子啊，咩周末長期倫邦，周日長期倫邦，即係阮兆祥啊， 嗰 啲啦嚇。咁唱家班亦都係禮拜日下晝三點鐘嘅節目嚟嘅。咁嗰陣時有五個人啦，有歐瑞強啦、鄧慧欣、黃雅文、我同埋蔡風華嘅。咁個模式咧都有少少似一不嬲歐瑞強，即係我哋大家傾偈，跟住我哋會錄歌，會現場唱，咁啊傾下偈，咁同埋會讀信啊，都會有時候啲聚會啊。咁甚至乎咧，嗰隻主題曲咧，亦都係成為咗唱片裡面嘅一首歌曲添嘅嚇。 而家就比較少啲呢一類型嘅，即係可能Albert 繼續做緊啦咁樣。 係啊係啊， 但可能真係而家叫做 DJ 歌手呢一個特別嘅身份咧， 係 相對嚟真係少咗好多啦， 少咯，即係所以 Albert 仍然咁堅持到而家都好難得，佢就揾好多歌手嘅嘉賓嚟唱咯。咁好似而家唔係好興 DJ 歌手，反而興啲咩 KOL 嗰啲主持人啊嗰啲嘅， 係啊，唔同咗，係咯，啲潮流唔同咗， 冇錯冇錯，係。 咁幾時開始擔正做中文歌集啊，或者數龍虎榜？ 其實我諗係以前我未做中文歌集前，我有做过轻谈展唱不夜天啦，有同阿蛋做过青春交响曲啦，咁亦都喺四台做过一个好短时间嘅介绍古典音乐嘅节目。嗰阵时吴石辉先生叫我去试嘅吓，叫做好似叫妙言妙韵啊，咁就播啲即系经典歌。咁后来咧喺入青春交响曲，我最早期咧就是、做一啲日本嘅环节，即系可能讲系日本呢个礼拜中心名菜做咩啊，松田圣子做咩，即系讲一啲资讯性嘅嘢。咁即係由嗰度開始介紹一啲日本資訊，後來呢由青春交響曲就開始衍生同埋一 啲機制啊、播歌嘅歌手啊、監製，大家一齊去即係研討咗，做咗一個香港電台嘅日本流行榜嚇。咁啊，嗰陣時咧就個榜咧就將間曲嗰度開始。咁啊，到而家嚟講啦，其實都係一個喺香港，如果以一個廣播媒體嚟講，都係唯一一個去顯示。即係香港播放日本歌，即係次數啊、受歡迎程度嘅榜咯嚇。 但而家就話有啫，但係唔知你當時最初去叫做建立呢一個體制機制嘅時候， 點做係嘛？ 點做同埋有啲咩困難呢？ 其實我即係我自己個博士論文咧，我都係主力係寫八十年代有咩日本嘅即係呢個文化入侵嘅時候咧，有咩中間人嘅咁啊，即係中間人有好多種啦。我都採訪咗咧，有好多個當年嘅最流行嘅雜誌嘅編輯嘅，包括咗咧啊梁柏圖先生啦，有啊林查理先生，即係梁 Pretty Lang 咧就係好時代，咁啊林查理先生咧就係呢個歌謠界嘅，咁啊仲有 Sam Jo 啦嚇 Music Week 啦等等。咁其實即係以前嚟講咧，即係唔係淨係呢幾個嘅，仲有多幾份。咁我哋咧，即係我哋叫做嗰個委員咧，當然我哋除咗我之外，仲有其他嘅主持啊，即係監製咁啦。咁我哋其實咧都會去睇翻各嗰陣時冇互聯網呢樣嘢噶嘛。咁但係咧嗰陣時嗰個音樂雜誌咧係一個好大嘅趨勢嚟嘅。咁我哋就會參考翻嗰個禮拜出嘅呢啲音樂雜誌啦，睇翻佢哋嘅一啲譬如。佢哋好得意嘅，佢哋有自己嘅龍虎榜噶，佢哋都會報道咧。以前咧啲唱片公司咧，佢哋唱片公司自己都會有龍虎榜嘅，即係嗰啲叫銷量榜，即係可能唔知乜乜有一間唱片公司就有噶嘛。咁其實咧，我哋會將嗰啲成為一啲嘅即係數字啊 data 咧，我哋會做一啲嘅解説啊、分析同埋去統計啦。咁另外就會睇播放率啦。咁唔係淨係睇港台，即係好似而家咁，我哋都會有參考其他台嘅播放率啦。咁另外仲會有一啲會係一啲 DJ 嘅選剔啦。咁同埋咧就睇下即係都會開會啊！呢排有冇啲好多人寫信要點唱咩歌？即係其實都有一個商討喺裡面。咁都會睇翻即係一啲銷量榜啦。咁變咗加加埋埋就會有呢一個統計出嚟咯。咁其實都反映到當時候嘅日本流行曲。咁同埋就算喺香港嘅歌手，譬如我記得王菲啊，刘德华嗰啲佢出日本歌咧，佢哋都会有机会上呢个榜， 系 吓咁。同埋因为当时候咧，我哋香港嘅歌手好多都改编日本歌，咁换一边睇咧，其实我哋都将呢一班歌手带咗嚟香港，咁所以阿玉置浩二喺好多访问里面都有讲，即系佢能够香港成四十年咁受欢迎，其实都可能系因为当时候有好多首歌。即係保麗金唱片公司即係改咗啊，俾張學友啊等等嘅其他人啊。 當年佢仲係安全地帶嘅年代咧。 係啊係啊，咁同埋 DJ 好緊要啦。即係我哋播歌嘅時候，即係我好記得，即係我哋一播近藤真彥嘅呢一首歌《自由之歌》嘅時候，可能轉兩日。突然間收到兩個版本，一首就係妹姐，一首就係陳慧 嫻嘅， 係啦。但係三首都 hit 喎。咁其實即係我覺得係當時候嗰、那個，因為冇其他媒體。即係咁多去即係充斥你嘅生活，咁所以其實電台咧，對於好多聽歌嘅人嚟講咧，都係好重要嘅，即係佢哋真係靠聽電台聽歌咯。 咁所以我哋下一部分咧，不如同阿喵講啦，因為咧喺電台咧，如果要約明星歌手咧，我哋有個口號，揾阿喵啦， 係 梁榮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聽緊你。 透熱氣，陳舊粵語片，廳裏獨回味。常在電視機睇到每段戲，觸景記舊，當日我，當日你。 系人靓声甜嘅喵姐， 我都系谂起呢句， 系啊， 真系、啊、人靓声甜。 喂，前世绿鸟影啊，嗰阵时佢有呢首歌咧、嗯，关淑怡后屘有首一首独唱的歌，咪同曲咯， 嗯， 几劲啊，喵姐真系啊， 即系佢好早已经领略到呢首歌嘅。系啊，魅力喺边度？ 同埋即系呢首歌系中村雅俊嗰啲 啲 friend 嚟嘅， 系啲 friend 嚟嘅，所以咧好有 taste 啊！好，我哋系时候咧听大家电话玩游戏啦噃。 梁荣忠、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十八日耳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Mandy, 是不是 Mandy? 在这里啊，我是 Mandy 啊。 Mandy, 我是八日要听你啊。 哎呀 ,Mimi 呢 我是 Mimi, 你好。 你好我有两个八声有点相近啊。 好那我讲一讲先 ,Mandy 就是上个礼拜呢赢紧的台主来的、哦。 嗯。 那同埋 ,Mimi 都要记住、哦、听晒钟哥呢问晒成条问题先一次过大家抢答嗌自己的名字好不好 记住啊因为由于 Mandy 和 Mimi 八声呢我们听出来有点雷近啊。 是。 那所以呢记住嗌咗自己的名字先。得唔得？ 记住咯 ，I'm Mandy 或者 Mimi 咁样咯。 Mandy Mimi， 好嚟咯噃。第一题开始。 夏妙贤当年参加全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入行嘅。咁佢当时系参加 Mimi， 听晒先，听晒先。 Mimi 讲 好。 参加英文独唱。 参加英文独唱， 啱唔啱？ 喺1981年。 哇，好 detail 喎、哦。 个问题系问。当时他是参加哪个组别的呢英文独唱是啱的。 好一分啊。 暂时 Mimi 啊。 有十分啊。OK, 第二条咯。 好听住啦。喵姐加入青春交响曲的早期是介绍哪个地方的音乐资讯呢 ?Mandy。 咦好似啊喎，不过 Mandy，OK，、 okay, 我哋问翻个出边嘅哥哥先。 阿德华系 Mandy 先 ，Mandy 啊、 oh, ，Mandy 得。 日本歌 啱咗，啱嘅。 哇， 咦， 一比一。 嗱呢条咧就真系决胜题啦。 喂，听晒先，因为呢条问题好长噶。 嗯 ，OK。 喵姐提到边位日本歌手喺好多访问里边都有提及过，佢能够喺香港40年都咁受欢迎。可能因为当时有好多自己嘅歌改为广东歌呢 Mandy 玉 志浩二，我 嗌 咗先噶。 Mandy 先，我哋听到系 Mandy 先嘅，系边个啊？答案 玉志浩二 系啱嘅， 啱嘅，唔紧要啊 ，Mimi 系啊，我哋有分数累积榜嘅，可能你都好高分咧，系咪？ 我个网络有啲 delay 啊，唔好意思。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可以打电话同你嘅网络供应商讲翻。 Mimi 啊， 咁又唔紧要， 输咗都唔紧要嘅，我哋有翻个二台咧口罩香薰扣送俾你噶、 嗯， 好唔好啊？ 诶，先啊，阿 Mimi 啊，咁你听咗二台几耐啊？ 听咗啊，我细过你哋咯，我细个成日都听啊呢、這个梁逸麟哥哥仔嘅， 系咩 ？OK， 多谢你。 你即系轮住你四年代啊，系咪？ 系咪啊？ 万王之王年代啊？ 我嗰阵读紧小学，我谂你应该系哥哥咯。 系啊，定系新丁广场嘅年代啊，再新啲、嗯， 再新， 再耐啲，应该话系啦。好啊，喂，即系咁多年嚟都支持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咪啊？多谢你先。咁你有冇点唱啊？虽然你有少少 delay， 我都 feel 到啊。系啊， 嗯， 系你讲。 点唱就希望香港越嚟越好，个个都开心。 系、哎、啊， 呢、這个最紧要啊，大家都系啊。 好啊，多谢晒你啊 ，Mimi。 多谢 Mimi 先，多谢晒。 拜拜 ，Mandy。 拜拜。 系啊，喺度。 劲喎、啊，越战越勇喎、啊、你。 嗱、啊，不过咧，虽然而家。勝出不過我都要話一話你先。喂，今次人都有啲問啦嚇。 係、 啊， 知道。 啊，所以下一個 round 咧，如果你想繼續累積你啲分數再多啲嘅話，你打出十二分精神先得。 係。喂，同埋我知道咧，即係我感受到阿 Mandy 咧，而家咧即係好細心聽曬每一個我哋啲訪問內容啊。頭先佢講埋年份添啊，都冇問佢咧，自己答埋曬，答埋啲細節位喎、啊好厉害， 要听清楚啲先答到问题。 系啊，而家大家开始捉到路啊，知道我大约会问啲乜嘢咁样。 系啊， 经过三集之后。 好好啊，好好啊，嗯、你会唔会你喺屋企而家玩紧呢个游戏，定系喺公司定喺街 咧？我喺屋企啊。 哦，即系叹住冷气嘅，咁啊舒服啲啦。 喂，啊咁啊， 所以变咗听得清楚啲咯。 Mandy 有冇写低一啲笔记啊？即系嗰当我访问出街嘅时候，有冇 drop notes 啊？ 有啊，有写低笔记噶。 唔怪之啊， 叻女啊， 叻女啊， 嗱，大家有听住头先 Mandy 嗰啲竅門咧，可以咧陣間而家打定嚟1872388。好，陣間輪到你嘅時候咧，就可以咧用翻呢啲咧小智慧咧去參與我哋咧競逐呢個終極無敵二台迷嘅呢個嚇總決賽嘅殊榮啦。 好，陣間再同 Mandy 傾，唔該曬。 好，多謝曬。 大家而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今晚嘅6:03啊，咁大家留意天氣啦。 好，聽聽新聞翻嚟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没有录得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今个月内第6次零确诊，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1984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东京奥运羽毛球男单四强球手全部出炉，卫冕的中国球手岑龙将同印尼的金廷争入决赛，另一场四强战将由丹麦的安塞龙同危地马拉球手戈顿对决。处于上线的岑龙在八强战遇上二号种子中华台北的周天成，岑龙先赢一局21-14，之后输一局9-21，到决胜局再赢21-14。而金廷在八强战亦同丹麦的安顿神斗足三局才获胜。下线方面，安塞龙在八强战直落两局击败中国的石宇奇，曾经分组赛击败港队伍家朗的戈顿，在八强亦直落两局击败南韩的许光熙，成为危地马拉历来首位晋身奥运羽毛球四强的球手。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两项罪名成立，共判监9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认为，香港国安法被用作扼杀香港的政治多元化、人权和政治自由。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是说三道四，恶意抹黑国安法和香港法治。发言人说，一些外国势力将香港国安法和人权自由对立起来，迫不及待跳出来替违法犯罪分子打抱不平。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干扰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立即停止损害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啱啱遭遇雨灾的河南郑州市出现一宗新型肺炎无症状个案，市委书记徐立毅指出，除此之外再发现多宗疑似病例，形容防控形势十分严峻。而在下午郑州市委宣布免去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和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郑州市官方微信今日指出，昨日发现一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徐立毅要求全市上下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同时，迅速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要迅速开展核酸检测，及时做好信息发布，同时引导群众减少外出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明天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C，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6:15，现时气温是31°C，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喺太子道東去旺角方向近富豪東方酒店快線嘅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花墟一段嘅交通非常擠塞，車龍一路排到去太子道東近油站。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嘅龍尾喺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車龍排到近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學園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車龍排到電話機樓，九龍去將軍澳嘅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偉業街去旺角方向咧，而家近偉樂街氣站一段交通被架擠塞，車龍排到茶果嶺道近油塘港鐵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蒲岗村道一段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启祥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公主道桥面。咁之后提提大家，工程咧喺九龙城，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由城南道通往龙岗道近住太子汇嘅一段未命名道路咧系临时封闭，咁车辆而家系需要改道行驶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是马俊伟。 今次啊，呢套好手就位嘅话，亦都系国家支持嘅一套电视剧集咧。我谂你睇到嘅画面咧，就唔系一般我哋。就咁民營電視劇能夠做到嘅效果，個資源嘅豐富咧，係絕對係非常之吸引。 晚晚睇國劇830，港台電視31，好手就位。 紅燈唔好行啊！ 紅線唔好過啊！ 紅旗唔好遊啊！ 係啊，當泳灘懸掛紅旗，係表示海浪大、天氣壞、有紅潮或者水質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电台冷知识，单收在进行录音工作的时候，会根据需要决定录音人数，但是特定情况之下，例如某一声线要加上特别效果，或者配合大家不同的工作时间，会进行单独收音，我们会称为单收，意思即是说收录单一声线。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系啦，我哋以前喺二台咧，凡系大型活动又好啦，做节目都好啦，如果要揾大声嘅话咧，我哋嘅口号系揾阿喵啦，阿喵你好啊，继续喵喵喺度啦， 继续啊，继续啊， 喵姐点样去建立一啲同其他 artist 嘅关系嘅？ 其实我系即系可能真系做中文歌集开始啦，咁有好多接触佢哋嘅机会啦。咁以前咧，因为唱片公司或者歌手咧系冇咁多。冇經理人或者經理人公司嘅，佢哋有時嚟做節目咧，係自己嚟嘅嚇。我好記得咧，陳百強嚟做訪問咧，我哋係會即係我係會約佢落去 canteen 飲杯嘢先啦。咁佢就拎住個袋咁啊，同我傾下啲即係近況啊，傾下偈啊，呢個朋友啊，即係會傾啲自己嘅嘢。咁啊，傾完之後我哋上嚟做節目，即係嗰個感覺係好近。同埋平時咧，我哋都會有去街嘅喎，即係我哋放工，我哋即係譬如同莎莎啊、嘉嘉啊等等咧，我哋會。 即係同阿 Danny 飲嘢啊，或者同其他嘅歌手都會有聚會嘅，即係多數可能去飲下嘢食下飯啊。咁因為嗰個感覺好接近嚇，咁啊。即係，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又有經理人公司啦，同埋有啲經理人公司並不是香港，咁所以即係媒體又多咗啦，咁所以大家時間亦都難夾。咁由嗰陣時開始咧，就建立咗大家嗰個友情。我就咁嘅，即係當然你話哦，咁我個個都可以建立友情，我就其實好多時候唔係因為要做嘢去揾佢哋嘅，即係到而家我都係嘅嚇，即係嗰位歌手佢。假設佢有啲好喜慶嘅日子啊、生日啊，或者係有啲好值得恭賀事，甚至乎有啲佢唔開心嘅事嚇，即係譬如佢家人過身啊，即係之類咧，我都會用我自己嘅時間咧，即係我第一我會問候佢啦，或者 hello 啦咁我甚至乎會去出席，即係啲好重要佢哋私人嘅一啲，即係好值得紀念嘅時候， 係啦。 甚至乎有啲歌手可能佢遇到一啲唔開心嘅事啊、抨擊嘅時候。咁我唔会因为佢呢一件事就我就唔理佢啦，或者我今年就唔揾佢咁样。即系我就即系我又唔讲边个啦。咁但系即系我系有做过呢个动作之后，对方就即系自己再 WhatsApp 我，佢话啊，真系谂唔到你今时今日仲会系即系仲会记得我呢啲日子啊咁样。咁我又唔系为咗要第日揾佢嘅，但系而系我觉得即系感情或者友情嘅嘢咧，唔系并不是只系建立喺工作上面。咁同埋我只係覺得你都係我一個好好嘅朋友，咁我普通朋友都會問候啦。咁所以即係你話，咦點解咩都揾我呢？咁同埋有一樣嘢就可能我真係工作嘅時候呢，我就好投入去，希望佢做多一啲嘢。即係譬如我嘅經驗係，我哋幾年前揾郭富城做我哋嘅十大金曲啦，做嘉賓啦。其實佢係18年冇翻過嚟港台做任何演出。咁我因為我又即係其實我當時候已經要好多時候飛咗去日本度，要上堂啊，或者係做一啲即係壓花嘅工作啊。咁即係我好多時候即係去幾日。咁我好記得咧，我係喺由大阪去東京嘅呢個快速火車上面，仍然係問緊阿小美 得唔得啊？ 跟住我話俾佢聽，我而家坐緊新幹線去東京。咁啊，其實嗰個之前已經好多次噶啦。咁啊。到最後真係 OK 咯，即係佢都俾我感動到。 但係做節目嗰個年代咧，成日都要譬如即係同另一啲台有啲競爭噶嘛。我哋正所謂係搶嘉賓啊，即係呢啲咧，阿喵嗰陣時你點樣去搶法咧？因為咧，我喺佢身上邊就學到呢樣嘢啦。因為我跟過你做兩年節目咧， 係啊，唔好意思啊，搶到你添啊。 唔係唔緊要，咁先學到嘢。喂，之後我識得咁樣搶嘉賓，你明唔明啊？ 原來都係咁樣，都用呢個套路啊。 因為我好難。忙嗰陣時咧，阿喵揾我幫手做 pop pop 咁嘅聲， 係 啦。佢第一集已經揾咗梁朝偉加劉德華，嗰陣時我係驚到咧，我做一個靚第一集已經咁啦，阿喵 咩事咁樣？ 嗰陣時集集都係依啲巨星啊， 係咪無間道啊？嗰陣時係咪因為 未係 都未係 再早少少？阿梁朝偉唱 我記得好多嗰啲暑期工咧嚟跟我做節目嘅話，你有啲都係好驚嘅。佢第一日嚟翻工咧，突然間上晝就譚詠麟，下晝就李克勤， 係啊， 好似做咩事啊我咁樣。 系啊，梗系心脏病发啦！跟佢嘅时候， 心脏病， 因为我哋咁细个见咁多巨星咧，好惊噶。咁要帮佢做好多即系善后工作噶嘛？ 善后工作， 你又要譬如斟茶递水啦， 系啊，呢个要嘅， 又要剪片啊、剪带嗰啲啊，以前系咯，系嘛。 咁啊，其实我系都系算好贴身嘅， 系啊。 即系譬如话啲演唱会咧，尤其是佢哋好多时系夜晚做噶嘛。咁演唱會你咪個頭你已經坐喺度睇啦，咁你係要坐到我係會坐到尾啦，跟住我仲要咧去後邊等個歌手做曬其他媒介訪問，然後只係為咗個幾分鐘錄音。咁呢一個動作咧，我都記得哥哥個別演唱會咧，我都去咗幾晚，即係我錄咗幾晚咧去為咗一個訪問。咁譬如阿 Sam 哥嘅啲告別演唱會又係，即係我唔係去一晚，我係去幾晚，跟住我係會將嗰幾晚咧。不断在节目 update 咯，咁同埋譬如啲歌手们，佢唔喺香港，我好记得 Beyond 即系家居出事嘅之前嗰个例，前几日其实我仲系我哋搭咗个电话，仲系佢喺日本通紧长途电话，俾中文歌集讲佢系过边嘅情况，即系嗰个贴嘅程度系 總言之佢有啲咩而佢哋公司即係我哋都好知道佢發生咩事，咁我就會去盡量做，但係好多時候用咗好多私人嘅時間嘅， 計唔到啦，冇辦法去， 係啊，冇得計時間啦，車錢啦， 冇 啊，同埋有時你要等啦，即係你可能由七點幾冇食飯，咁食少少嘢，跟住你要等到十一二點，有時做到一點你先走。但係你第二朝已經又要翻嚟剪啦，你知以前剪係比較唔容易，唔係電腦剪。咁你要趕住中文歌就有唔同嘅時段試過啦，咁所以你有好多時係好趕嘅。 係啊，阿喵教識我哋一樣嘢咧，就係24小時咧都要做廣播， 即係24小時。 即係廿四小時。 唔好意思， 老人講到話廿四小時啦。喂，喵姐，其實你話淨話講到話，你為咗幾分鐘嘅一個 segment 都可以用面乾水濕，用好多日嘅時間去做啊。咁其實呢一份對廣播嘅執著，嗰份熱誠嘅動力喺邊度嚟嘅咧？ 動力係我唔知，即我又唔系话喂好有咩人要特别赞你咩，而系我觉得我做中文歌集嗰两个钟，其实你除咗播歌，咁全香港人都唔知道嗰啲人做咩喎，讲真。咁即好似有一种嘅自我嘅使命，希望充实啲嘅节目。其实有好多嘢冇人教我，冇人叫我，亦都冇人逼你去做，冇人冇监制话你一定要做咩做咩冇嘅。咁反而就系我要喺呢度讲，因为之前有好多个同事的 DJ 们可能跟过我呢，即是有时我真的可能会 push 地你好紧要，咁搞错喵姐，你又要今晚我约咗人又要我去，即又要咁长时间等，即因为总会有啲呢係唔即佢唔做唔做咪冇做囉。咁但係即譬如梁逸伦啊卡哇伊啊呢啲都係好即好好勤力嘅，都係俾我 系啊， 鞭策出嚟 系啊。喂，你三点佢去个 press con 啦。 系， 喂，你七点去。 但系你唔使话俾佢听点去，冇车噶，你冇谂住有车。 系啊， 自己 我就觉得会唔会 book 车俾你哋去？ 冇噶，同埋你以前拎嗰啲机好重嘅， 系啊， 零零舍得大嚿嘅。 所以咪你自己去啦，攞埋部机啊，你自己孭去，冇车俾你噶。 我哋唔敢问添啊，去啦，剪好摆带，听日俾阿喵姐播。咁样。 咁同埋即系我哋学识咗。譬如有啲記者會咁啦，咁譬如你叫咗個 DJ 去，咁初初帶咗佢一兩次，譬如 Lauren 呢啲咁啦，其實慢慢佢自己你去啦，咁佢自己已經做到嘢翻嚟，即係你唔使話你揾邊個做咩，因為你自己都係咁樣，慢慢你就會識咯。咁你好多時候做下做下個節目就會，哦，原來聽你嘅節目真係有咁多嘢，咁多資訊性嘅嘢。咁我哋又唔使同其他人比較啦，咁但係我哋都係盡量希望以樂壇，就唔係咁多娱乐嘅嘢，即系我意思系唔系咁多佢私人嘅嘢，多数系以音乐，以佢嘅即系近况喺音乐嘅近况多啲咯。 咪住先，嗱呢个就系喵姐嘅谂法啫。我问翻阿 Rowan 先，当其时阿喵姐咁样鞭策你哋嘅时候，你冇暗闹先？ 我谂十次剪带都有一次暗暗地暗下嘅， 使唔使啊？大佬嗰只嗰啲咁样。 但系我哋由嗰个年代，因为都几百花齐放，同埋个竞争好大。其实我哋知道咧，呢个牧人行咧，其实你肯挨同埋你做到呢啲 senior DJ 嘅要求嘅话咧。其實是真的學到嘢西的，同埋就真的學阿喵話齋，唔使 push 我哋嘅，因為我哋自己會跑嘅，唔會跑嗰啲自己中間走咗噶啦。 同埋佢哋做出嚟嗰個成效咧，你喺嗰幾分鐘好容易睇到，因為大家唔好睇話喂幾分鐘一個報導一個演唱會訪問咁啦。其實我哋錄咗翻嚟咧，我哋要包頭，我哋叫包頭包尾，我哋仲要係好清楚，喂佢呢個演唱會第幾年做咧，做咗幾多次咧？今次有咩特色？即係前面已經講一段嘢，跟住去個訪問後，可能你仲要諗一段仔，你要點樣去 round up 呢件事？即係其實呢啲咧都係唔同嘅磨練咯。咁即係做得多就會即係熟能生巧。 仲要嗰陣時冇 internet search 資料咧， 哇！呢個點揾咧啲資料啫？ 真係自己揾同埋問人嘅啫， 即係問人上網冇上網，買書啊， 問唱片公司啲公都有公關嘅，同埋書啊、雜誌啊，同埋 DJ 啊、前輩啊。朋友啊，咁样咯， 辛苦嘅啫。 系啊，好，我哋下部分咧要问阿喵一样嘢啦。既然你同啲艺人咁相熟啦，一定有好多同佢哋之间嘅一啲难忘片段。 哦，好啊，好啊。 梁咏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有一堂唱歌班，进展歌喉不必叹，谁又会含羞答答，这节网里偷闲，论唱功无需挣扎。够真诚比高山，常为友情多赞叹，唱亦连夜唱不完，聚首一堂唱加班，进展歌喉不必悭，谁又会含羞答答，这是忙里偷闲，论唱功无需挣扎。 又是用翻嗰个人靓声甜。 喂，阿彪啊，我听你唱歌咧，我自己都想唱埋一份嚟噶。系、啊，就系阿彪以前有一首歌叫《唱加班》啊。 系啊，系啊， 系。系 好有感染力啊。 同埋，哇，佢可以有精选唱片出过噶、啊。虽然我都出过三张唱片，但我冇出过精选唱片。 点解啊？ 所以阿彪赢咯，系啦、 啊，好、哦、厉害， 阿彪真系威。好，打电话嚟1872388，玩我哋嘅游戏咯噃。 十八廿二， 听紧你， 听紧你， 系啊，嗱，咁今个 round 咧，仍然有阿 Mandy 系咪？ 系，听紧你 ，Mandy。 仍然又有一个新嘅挑战啫，系咪阿珊啊？ 系啊。 你好啊，珊，十八廿二啊， 听紧你。 咦，今日啲声音好雷近、啊，都系、啊。 系咯、啊，其实都系同一个听众嚟噶嘛，喺度呃我哋啊嘛，你哋系 咯。但都系啦。記住啊，先講咗自己個名先。 係啊，喂，未玩之前咧，鐘哥，我哋講下 Mandy 嘅成績先啦。 係、好啊， 佢好勁喎，而家咧累積有成40分噶咯。 哇！ 即係你好大機會係會入到12月2日嘅決賽。 嗱，你唔好講啲過頭説， 我係特登講嘅，你知唔知啊？哎，俾你估中咗添啊！講完之後就輸啊，通常 講完之後輸咁樣。 係啦， 咁啊，山啊，暫時未有分啦。但係只要阿山呢個三盤兩勝裏邊贏出兩局咧，其實就有機會繼續玩噶啦。 好嘛，嚟咯。 嗱，不过喺问问题之前咧，再同大家讲讲先吓，咁讲啲嘅天气消息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到今日嘅6:03嘅，咁大家出街嘅时候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吓，唔该晒。 系啦，嗱，啲问题都系嗱好长嘅，咁听晒先，之后先嗌名好唔好？唔该晒 ，Mandy 同阿珊，准备嚟咯，第一条。 喵姐主持嘅中文歌集，同歌星朋友建立咗良好嘅关系啦。咁喺访问里边提到。边位歌星嚟访问嘅时候，喵姐会先同佢去呢度嘅 canteen 饮杯嘢倾下偈咧 ？Mandy， Mandy， 陈百强 ，Yes， 啱咗， 好嘢， 嘿， 好快手啊， 好快手，第二条咯， 正话啱之前嗰班话完佢有赢有啲问之后，发力系嘛， 好难讲啊， 好，第二条啦，好难讲， 系第二条啦， 第二条，喵姐揾阿 Roland 梁子希做边个节目？第一集已经有刘德华、梁朝伟做嘉宾咧。 嗱，呢个节目名咧冇乜人记得噶，因为我哋做咗好短时间。 但正话喺个访问里边咧， 系啊， 阿喵姐系有提过，不过好快嘅啫。 睇下你哋系咪忠实二台迷啊？所以 喵姐揾阿 Roland、梁子希做边个节目？第一集已经有刘德华、梁朝伟做嘉宾咧。 五个字嘅。 阿珊。 阿珊。 开。开咁嘅声， 唔开开咁嘅声，有五个字喎、啊。你开开开咁嘅声都得四个字啫、啊。 你帮我改咗个节目名嗰、啊、阵时，嗱，俾提示你哋，咁嘅声啱噶啦。阿 Mandy 同阿珊， Mandy 试答啊。 好 ，Mandy， 恰恰咁嘅声， 咩话？ 恰恰， 啪啪， 啪啪咁嘅声， 定系啪啪啊？你想讲 啪咁嘅声？ 当唔当佢咧？ 啪啪咁嘅声 系啦，我哋听埋阿珊先。阿珊，你有冇补答啊？ 有系 H O ho ho 咁嘅声。 哎呀，你哋加埋先啱啊！嗱，正确答案系 pop pop 咁嘅声。嗱， 阿 Mandy 系啪啪，你就 ho ho， 其实咧 combine 埋就 pop 啦，系啦。所以咧，两个都 两个都唔可以当 冇分， 系 pop pop 咁嘅声， 系 唔系啪啪，又或者唔系 ho ho 嘅， 系啊。但系你勇于尝试，我好欣赏。OK， 即系仍然都系 Mandy 有答中一题，阿生未有啊？问埋第三条先。Okay. 第三条咯， 好啦，阿 Miu 姐都系正话嘅访问里边嘅， 系啦， 张国荣嘅告别演唱会 ，Miu 姐去咗几晚啊？ 嗯， 仲要等到完咗围访之后，先可以帮阿哥哥进行录音。咁阿 Miu 姐系为咗之后出嘅几多个访问要做咁多嘢咧？ 心 Mandy， 一个。 啱嘅， 恭喜你啊！俾我讲唔到你嘅过头添， 但因为咧好多时候话你去一个演唱会嗰晚做咗啲嘢翻嚟就出咗咪算咯， 系 啦。但系 Miu 姐咧为咗精益求精，于是乎咧佢就去咗几晚，每晚都做咗一节翻嚟，然之后将佢剪辑成一个访问嘅啫，所以呢个系精益求精嘅精神嚟嘅。 系啊，哇 ，Mandy， 你而家累积有60分添啦，好厉害啊！ 希望继续 啦。啱啱捉到啲问题。 如果你今日系决赛啊，你赢硬啦已经。 系，可惜唔系咯。 系啊，喂，我哋提提大家，其实咧决赛赢咗嘅朋友咧系有超市礼券送俾大家嘅。 系啊系啊，咁所以买下啲日常用品啦。好，阿生， 系 同阿生倾下先。哎呀，唔好意思，不过咧。都想问下你，支持咗二台几耐啊？ 我谂有十几年。 哦， 十几年啊！ 你记唔记得第一个听系边一个二台嘅节目啊？ 应该都系星期日下昼嘅节目。 哦，系咪反斗长期轮播啊？ 应该好似系魏震。 哦， 三个 做定心。 阿女啊，嗰个唔系十几年嘅，嗰个卅几年噶啦。 卅几年。 哦，边有卅几年？有咩？ 梗系有啦，我都未入行。我读紧中学， 三个寂寞的心， 梗系啦， 系 系 系，即系 冇卅几都廿几啊女，你停留咗十几年前啦， 明白。 阿生你冇嘢啊嘛， 阿生阿生，我哋去老人院探你阿生， 系 点解嗰阵时会突然之间会突然间听三个寂寞的心咧？系咪因为自己都寂寞啊？ 星期日下昼冇嘢做咯。 嗯，嗰阵时读书时代啦，学生 时代。读书时代系系。 嗯，系咯。咁之后咧，仲有其他咩节目你有听？ 有听麦润秀先生嘅《星空奇遇铁》。 嗱，呢个又有十几年啦，系啦，系啦。咁就啱啦。好嘅，好啦。咁阿生，我哋送翻一个啦。既然你即咁支持二台啦，有一个咧，二台口罩香薰扣送翻俾你嘅。 嗯， 好嘛， 多谢晒先。有冇点唱啊？ 点俾全香港人听。 多谢晒晒， 咁啊，继续支持我哋节目咯，好唔好？ 好， 唔该晒，唔该晒， 拜拜， 拜拜。 好，阿 Mandy 继续喺度啊嘛， 喺度。 喂 ，Mandy 正话你话咧捉到路啊，你捉到啲乜嘢路咧？ 系啊，讲啲 都系细心听一下啲年份啦、啊，特别啲嘅人名啊，咁样咯、 啊。哦，好多谢你嘅资讯，我 哋 下一次就唔问呢啲。 系啊，啱啱想讲，估到你啲嘢啦， 就唔问呢啲 个。如果你下 part 都赢埋，我哋下个礼拜个三 part 再深啲添。 嗱、嗯，咁你有冇信心继续下一个环节再赢埋出嚟啊？ 有信心。 咦，咁厉害？ 系啊，咁、嗯、你留意啲逗号同埋句号，我哋可能下 part 就问你呢啲。 好， 好多谢你先啦，密切留意，仲有一个访问将会出炉啊。 好，咁啊阵间再见你啦 ，Mandy。 好，拜拜。 咁啊，讲下啦，嗱，五点钟之后我哋仲有第三回合啦。咁去到咧五点半咧，又轮到呢个 DJ 争霸战。 哇，呢个厉害！今日呢个咧可以话系我哋佢嘅声音曾经喺第一集已经出咗。 系啦，就系咧我觉得要深啲咯，如果处理佢，因为佢真系好白啦，同埋咧佢真系冇嘢唔识噶。 佢年资太耐啊。 系啊。佢同我同年嘅，但系因为我走咗咁耐啊嘛，系咪先？所以佢而家应该就快30年噶啦喺度。 够未啊？ 够啦，就系、是、Alex 李志刚啊。所以咧，阵间啲问题咧，我哋专登为佢而设咧，再加深啲难度。 咁希望佢都会答得高分啲嘅，因为前两个礼拜嘅成绩都有点而强差人意嘅。 系啊，我哋可能喺度讲讲啊，再 好啊。 嗱，暂时咧。领先紧嘅就系崔杰同啦，佢有40分嘅， 估佢唔到。 第二位就系子浩啦，因为都系我哋做咗三集啫，系咪？有6分嘅。咁第三位呢个朋友咧，我觉得佢系专登输咧，令到个礼拜都要提佢嘅，就系白元浩啦，佢系-5分嘅。 都唔系讲几个礼拜，可能讲足一世嘅可能。 系啊系啦， 真系估佢唔到。 系啦，咁但系 DJ 朋友们咧，其实咧如果赢咗之后咧，都系会进入呢个10月2号嘅决赛，我哋会拣。 嗰个决赛系啊，有一个由我哋阿台长私人送出啊。 嘅， 系啊， 台长私人送出嘅一个小礼物俾佢嘅， 系啦、啊，咁我哋就会拣选咧，过去咁多个星期咧，最高分嘅两位 DJ 咧、就可以进入10月2日嘅决赛嘅。 嗱、咁当然啦，而家暂时睇咧。啊、崔杰同 Kitty 咧就都赢面几高嘅，咁但系咧有啲劲人今个礼拜先开始出啊嘛，即系 Alex 呢啲咧， 系啊 先至出嚟， 系咯，同埋李志刚咧，我好想咧，即系叫电台咧，不如改一改赛制，10月2日我同佢斗啦，因为咧呢啲老鬼嘢咧，得我同佢先识嘅咋啲问题，其实我睇翻呢啲1至10分啲问题咧、哇，我真系眯埋都识到答到大家， 唔系啊吧， 梗系啦， 我下次再问啲难啲嘅先得。 好啊， 即系譬如咧，有几多级楼梯嗰啲咁样，一楼上二楼有。 喂，呢个系同做二台 DJ 无关，呢个系考清洁姐姐嘅啫吓。好，转头翻嚟继续18/22听紧你。 及时做好信息发布，同时引导群众减少外出活动。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科研公关组疫苗研发专家组成员邵一鸣表示，打疫苗之后被感染的情况叫突破病例，属于常态，不是例外，但在巨大人群之中只占少数。他说任何一款疫苗都不是100%的保护，目前各种变异株仍然在疫苗的可控范围内，强调疫苗接种必须和严格的防控措施并用。邵一鸣说，在境外开展对中国科兴疫苗总体保护率的研究，说明国家的疫苗可以有效地降低住院、重症和死亡率。现有的研究亦显示，全球各条技术路线的疫苗对新冠变异株保护力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仍然在疫苗保护范围之内，特别是它的中和抗体和保护率都是一定程度存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明日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中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6: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的慢线有意外，龙尾在沙田马场。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沙田马场。另外在较早前咧，龙翔道荃湾方向近蒲岗村道对开的中线曾经有坏车噶，坏车拖走了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上浸会桥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龙尾公主道桥面，金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旺角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长沙环道近长沙环政府合署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今朝又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而家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4，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星期一至五晚八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日，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身形都轻盈的，不过不是重点。九道痕迹代表住 Cap 九种不同面貌，而轻盈不是讲紧佢嘅体态，而是心态。点样以轻盈嘅姿态去面对呢个沉重世界呢？作曲王贤、邝子乔，填词王乐怡。林奕琪监制 Edward Chan、苏豪、邝子乔，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王贤《轻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冷知识 off 咗，进行录音嘅时候，我哋需要一支米高峰作为收音之用，简称咪。通常我哋嘴部同咪嘅距离大约系一个拳头嘅距离，如果距离太远，声音相对唔会太清楚，我哋称为 off 咗，即系收录嘅声线唔清晰。我系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啦，阿喵喵一定好多难忘嘅片段嘅，做 DJ 啊，或者约嘉宾都好啦，正所谓有啲咩片段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嗯，其中呢就我喺一台做嗰个叫做开心新航线，即係我其实喺好多台做过啦。咁当时候有个环节呢，就係同即係已经已故嘅阿杜伟东先生合作嘅。咁我去访问，你知啊，杜 Sir 系哇好犀利，成龙嘅即係差唔多系发言人咁啦。訪問成龍啊，去到成龍的 office 嗰度，以前咧係用 DAT 錄音嘅嚇，咁啊已經係叫做兩部機去，但我錄錄下咧，發覺原來佢係冇喐到，即係你明唔明？因為傾緊嘅其實好即係傾到好精彩，但你發覺 部機冇喐， 好容易發生呢啲。 我問你哋，你會點啊？你会点？成龙嚟噶， 即系你唔可以话阿、成龙大哥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嚟多个啊？咁样你唔可以讲呢句噶， 因为已经好精彩啦。 咁你点样点样处理啊？ 嘢赌上都唔知嘅。我就好自然又再开始咗咯。你明唔明我讲？ 又问多次啊？ 唔系，我系用唔同嘅形式问，但系听落去系唔觉。 但系你喺中间呢段时间咧，就即刻处理咗机器嘅问题先。 即係令到佢行翻。 係啦，即係總言之有第二部機又可以錄翻。我意思係再錄翻嘅時候，其實我已經係好唔覺意咁再開始翻。 問翻之前嗰啲問題啦。 如果我哋下一次揾個機會，如果見到成龍大哥，問一問佢當年啊，喵姐問你嘅時候。 其實而家我哋部機都冇錄到，我用下呢個技巧再問翻先。 係啊，咁啊，你話好難忘，我相信同我家區嘅最後訪問啦，咁啊，都我有 keep 住嘅，都咁，我覺得係雖然好短，但係對於佢嘅回憶，因為佢係 Beyond 裡面咧，我自己覺得較為怕醜嗰個嚟嘅嚇。點解？雖然佢係主音啦，但好多時候咧，佢叫做話佢講嘢多啲咧，其實佢講一兩句佢就停咗，即係佢會係其他人講多啲。即係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一位音樂人啦，但係佢有一個好即係個性格又比較靜啲嘅人嚟嘅，但佢又好好會願意去答你嘅問題。咁同埋就大家，因為我話以前係冇乜好多即係、就是、有經理人嘅，但係你唔會有太多嘅夾，大家成日都一齊咁樣。咁所以即係嗰個事件發生咗咁突然咧，其實係好想飛過去探佢嘅、真係。咁同埋譬如阿陳百強嘅離開啊，張國榮嘅離開，妹姐嘅離開啦，咁。梅艷芳我又好記得，即係喺大專會堂佢有演出啦，咁啊佢又會即係好多時候演出前佢又會同你傾下啲自己嘅嘢，即係好坦率咁傾下啲大家近況啊咁。即係就算佢哋離開咗咁耐，但係個感覺仍然係好近。即係你一播佢歌或者你講起呢個人，其實就即係你會發覺佢嘅精神喺你身邊。咁到而家我就做阿花啦，咁其實我都有。不同的作品都对这几位的、就是、音乐人致敬，我亦都跟他们歌迷会的朋友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去、赏花或者是听他的歌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他好像那种的精神在我们身边、就是很鼓励大家继续向前和做善事咯、这些很深厚的感觉呢，就是不是说、就是、经过岁月是会磨灭的，只是会怎样去将他的精神再去發揚光大。 喂，嗱，嗰陣時咧，啲歌手個競爭咁大咧、會唔會咧有啲歌手咧會同你講，喂，邊個上咗嚟咧？咁我聽日唔上嚟住啦。有冇呢啲嘢㗎？ 即係話最近啊，即係譬如話我今日上咗嚟， 係啊，會唔會有呢啲競爭 嘅？你唔妥我唔 係咯，一定會有啲嘅，喵喵。 咁呢啲一樣嘅就我諗我記憶之中冇乜，但係可能你。我哋有時以前咧，逢係過年咧，我哋會做一啲咩中文歌集，咩群星賀歲。係 啊 係。咁好多時就係都係會以唱片公司為單位咯。咁一間公司，咁佢都係自己同事啦。咁但係當然你譬如我又去監製過《太陽計劃》啦，同埋一台嘅《禁毒滅罪要北區》啦。咁嗰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型嘅一個 show。咁我當時候係即係引入咗幾位日本嘅歌手，譬如有板李惠啊，同埋。謝霆鋒啊，好多人都做過啦。其實咁有時有點樣編排啲，即係點樣去釐定個歌手同邊個人合作，或者佢嘅出場序啊，點樣會大家都覺得舒服啊，同埋即係會唔同嘅高潮啦。唔係話代表佢擺中間咧就唔重要嘅、哦。其實咧，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除咗喺他人計劃個呢個咁大型嘅活動學到好多嘢之外，其實《禁毒滅罪要北區》都係一個我學習大型。show 嘅一個好好體驗，因為嗰度成三限嘅現場觀眾，同埋有咁多嘅即係效果燈光係直播啦，電視有播。咁其實嗰個設計係每一 part 都係有一個高潮喺度。咁而歌手表演嘅人唔會因為我俾人排咗去中間第四個咁，其實唔會咯，即係每一 part 都好似佢好重要咁，即係點樣你令到每一個歌手覺得佢個 part 都係重要咯。就唔會話，我排咗去邊度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技巧咯。咁同埋真係認真同佢度，咁同埋睇有咩配合得佢好。 係而家睇雜誌咧，或者互聯網嘅時候，有啲人唔係好中意話啲 fans 好留意咧個排位嘅大合照。嗱呢啲嘢咧，我嗰陣時喺阿喵身上邊學咧，就係、是、佢哋真係好勁嘅喎，全部 top one 嘅歌手，但係點解你影大合照嘅時候令到佢哋舒服，企嗰啲位置大家又自在咧？ 系 哇，呢、這个好高技巧嗱，阿钟哥你明啦，电视台都发生， 好难做啊！如果净话阿喵姐话，你嘅博士论文你可以写多篇啊， 系啊， 即系排位啊， 点样排位啊？ 因为我嗰阵时见到佢哋，你又咁样排到，又佢哋唔会即系心里边 搞錯阿喵排我幾個位，即係呢啲點樣平衡同埋點樣拿捏個技巧咧？ 我諗最緊要係我哋英文 seniority 啦，即係話你嗰、那個即係資歷夠嗰班。咁講真，一定係企前面嘅啦，即係譬如阿 Lam 啊、阿小鳳姐啊，即係如果有呢啲咁，咁其實嗰個資歷都係重要啦。譬如第幾行啊，咁同埋嗰個歌手佢嗰、那個喺個樂壇嗰個認受性啦，我哋叫做唔係話新人唔重要，而係新嘅朋友佢哋可能屬於年青嗰批，咁年青嗰批可能有時佢會雖然佢有時企後邊啫，但係有時我哋年青嗰批企咗喺前面嘅喎，咁所以只要影嗰幾套相是有不同的形式，令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相的 pose 就舒服，即可能你第一张是这样，第二张我们可能请埋 DJ， 第三张新人朋友在前面，咦他突然间弹了第一行、咁你有不同的摆法，第四张可能就跟一些合办机构啊或者唱片界的朋友，咁你话中间嗰啲其实佢唔喐咧，系因为费事喐咁多啫，即系可能有几个你唔使喐咁多啦，吓，譬如有啲天王啊、天后咁，讲真，咁你会令到唔同嘅人喺唔同嘅相里面，突然间我都喺前面嘅，我喺天王前面，即系咁，其实系有少少技巧喺度嘅，咁同埋譬如一个 show 未必一定要最劲嘅人摆第一个，咁可能新人而家好多时候新人一批就做第一个啦，咁啊吸引咗啲人先，咁即是我觉得是不同的 show 的需要，或者你假设我假设做一个 show， 他某一个歌手他原来个个都在下面上台的，他不知道无端端可能我们试过啦，坐车入来的在禁毒那些 show， 那他就开心一点了， 是啦是啦，因为不同了， 突然间我记得我安排谢霆锋同当时又未好太大红的中间有几位长头发嗰个咧， 我知啊， 佢系嚟咗， 是大佬啊， 佢系做咗我哋嘅 show， 翻嚟日本就大红，真噶吓，佢哋两个合唱啊，嗰时佢系一个新人女仔咧，唔系好多人识，咁但系两个合唱又好睇吓，又有啲新嘅火花，咁同埋佢又好靓啦。咁個效果好好，咁之後佢我唔知啊，我見到佢翻到日本有好多報道，同埋佢又紅喎，好紅喎，跟住，咁我又覺得當時候我又可以因為我識日文啦，我又可以同啲唱片公司去即係邀請佢哋嚟開嘅時候做下 show， 或者有啲特登嚟嘅，咁我覺得有啲咁嘅效果火花咯。 我一路聽阿喵姐同佢傾偈啦，或者一路我聽翻譬如其他同事們去講阿喵姐任何嘢啦，就發覺你仲有嗰、那個。即是我哋叫做嗰啖火啊，嗰个热诚好想做。嗱，而家咧会唔会有啲寄养咧？认同，因为而家未有喺呢个香港电台里边，即系做多啲工作啦。但你会唔会其实忍唔到，好想再做咧？ 做节目你讲紧 任何 任何， 即系咪节目又好，或者系？做翻一啲幕後嘅策劃都好。 其實我好多人都問我呢個問題，但我又唔會話好寄養嚇，因為我而家真係都有好多樣嘢做緊。我有自己嘅網頁啦，咁另外我亦都有我自己嘅頻道啦。咁同埋我就其實我而家好多時候都係做壓花嘅嘢。咁我亦都有出書啦。咁今年我都出第二本啦。咁我是其实用很多心机去做一本书的。虽然我你为什么呢，其实为什么我今年是为个地球为抗疫。即是我由压花怎样讲到你怎样爱护大自然。因为现在很多人抗疫咪走去大自然里面。即是你是怎样应该爱的大自然。同埋在这个世界过去一年不同的人怎样是即是譬如很多外国人在香港怎样抗疫的呢，他国家人是怎样呢，我们应不应该带一个眼光，就是我们那个国家的人呢就很多疫情的，我们不同他做朋友。即是我是由压花那种环保的意识去爱护个地球，可能亦都会带出一些朋友他们对植物对花的一些看法。咁所以就我今年会好着力去做呢一本书，因为我唔想明年再讲呢个题目。咁但係 即 係我 好再讲。 咁有好多时候人哋问哇咁辛苦做为咩，其实有好多时候做嘢呢唔係为一个好大嘅 return， 而係为嗰个意义囉。咁因为我疫情嘅时候我都義務教咗好多人網上嘅壓花，有啲社福機構啊，有啲唔出門口嘅婆婆點樣教佢上網啊？即係我覺得同埋我而家都有教好多即係教學啦。咁我覺得其實 電台節目我都有時會上嚟傾下偈啦，咁我又覺得我又唔排除會係做下嘅。咁我但係你話我係咪真係哇好望做咧？因為我喺即係離開港台前嗰幾年，我其實個身份都唔係話一日到黑做節目噶啦，我係都係做行政多啲啊，有做節目嘅嘢，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咯。咁同埋因為我又結同你哋大家好似兄弟姊妹咁啦，我唔覺得好大分別，我日日都差唔多見住好多朋友， 係啊，我好似日日都見到你咁樣喺互聯網咧， 又係 我成日都同佢哋見面啊、食飯啊，同埋有啲合作嘅都有啲嘢嚇。 我都撞過阿Miu姐同啲同事即係食飯，誒咁啱啊，又撞到，都撞過。 所以如果聽眾朋友掛念住阿Miu嘅聲音嘅時候，我哋可以轉化為睇佢嘅書本，佢嘅作品係嘛？ 或者可以即係好似咁樣上嚟傾下偈又得嚇。呢啲將來呢個世界都係可以好多嘢。不同形式合作嘅，系啦，我觉得系嘅。 今日多谢晒 Miu， 多谢晒两位，多谢晒， 唔该晒 梁荣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力拔山兮。 哇！把声靓到咧， 即系好似唔系佢嘅咁样。 系咯，你好啦 ，Miu， 大家都系 DJ 歌手，你系同张学友合唱歌，我最多都系容祖儿啫。 哇，都好、啊，好嘢嚟噶！ 阿 Miu 赢，阿 Miu 赢， 两个都赢。嗯， 好，一八七二三八八，第三回合开始啦噃。 梁荣忠、Roland、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嗱，即刻翻嚟咧，就有两位啊，包括咗有十八廿二听紧你 ，Mandy。 系 Mandy， 十八廿二听紧你 ，Mandy。 好，跟住仲有一个十八廿二听紧你，系咪阿姨？ 阿姨听紧你。 嗯 ，Hello 阿姨，喂，你个对手好劲啊 ，Mandy。 系啊，好担心。 嗌佢 Mandy 姐啦，已经六十分啦，佢已经去到。 Mandy 咩啊？即系行运声啊，即系嗰把声好似行紧运咁样。 系，喂 Mandy， 讲多啲嚟听下。行緊運喎、 啊、 你， 係 Mandy 啊！ 喂，真係啦，哇，好有信心。 嗱咁啊，正話阿姨咧都聽到阿 Mandy 有啲咩嘅提示咧，即係話聽住啲咩年份啊、人名啊嗰啲咁樣。 係啊， 記住啲即係寫下筆記啊，答中機會好高嘅。都係嗰句啊，嗌咗自己嘅名先至好答嚟啦噃。 好，第一條啦喎。 當年 Miu 姐訪問邊位國際巨星嘅時候，錄音機器出現 問。阿姨， 阿姨， 成龍。 好，我问埋个问题先啊！录音机出现问题，要即时谂计处理咧？答案系成龙，啱嘅， 啱咗一分啊，十分啊，真系 阿阿姨先啊， 系啦 ，Mandy 而家咪让菜啊， 听清楚啲先啊嘛。 好，第二条咯 ，Miu 姐喺访问里边提到，佢监制过边个大型节目，令佢学到好多嘢咧？你是大 哥。 阿姨先，我听到 阿姨先系嘛， 系啦，阿姨 禁毒灭罪要北 区。 哇，好，你真系好留心啊！头先个名咁长，你都记得嘅。 我讲埋 讲埋个题目先吓。 系 阿喵姐喺访问里边提到，佢监制过边个大型节目，令佢学到好多嘢咧？请讲出其中一个都得啦。就系禁毒灭罪耀北区嘅，另一个咧就系太阳计划。 系啦，喂 Mandy 啊，其实你都。贏硬噶啦，而家六十分，睇下咧入唔入到決賽啦。你當讓俾阿怡，下個禮拜再玩咯，好唔好啊？ 係啊，可能我得今日嘅啫。 好，喂，講嚟講啊，喂，講呢啲喎。 咦？咁，而家啲聽眾咁 humble 嘅喂。 講定先咯 嘛。OK， 喂，不如我哋問埋第三條啦，當玩下好嘛？ 好啊。 我呢個純粹玩嘅啫，即係氣氛嘢啦。好啦，表姐講過，當年曾經安排過。日本艺人中间有几位同香港边位艺人 啊 ？Mandy 阿姨， 谢霆锋。 哇，阿姨真系 犀利。 不过呢条唔计分啊，唔好意思啊。 系啊， 唔紧要，唔紧要，大家玩下开心。 好啊，好啊，好啊， 好。咁啊，俾阿 Mandy 点下唱咯，好嘛？ 好啊，都系点俾全香港人啦，而家比赛紧嘅香港运动员啦。 诶，好啊， 系啊， 继续尽力，继续尽力。 系喂，你记住 hold 住十月二号先，暂时你咁高分。 你又可以入到嚟啊！ 系啊，唔好讲啲过头说话，阵间可能后边嗰啲攞几廿分，攞百几二百分。 仲有八集，我哋吓，如果初赛，睇下你会唔会劲过其他啦吓，都系继续。 多谢你哋先， 再一次多谢 Mandy 啊，真多谢晒。 多谢，拜拜。 阿怡，咁我就下个礼拜约咗你先咯。 好啊， 系啊、哎， 问埋先。咁啊，阿怡，你系几时开始接触二台嘅节目噶？ 哇，好耐啦！你哋第一集咪訪問咗幾個 DJ 嘅？ 係啊係啊， 其中小白吉做啊 ，Roland 嗰個聽電話嗰時已經聽 了。哦，咁你咪 同埋佢都有幫啊嘉嘉做節目。嗰啲遊戲節目聽電話嘅， 即係嗰個係我。如果我幫家家係咪啊？定係你話小白？ 唔係小白都有。 我後屘晨光嗰陣時， 晨光嘅時候， 係啊。 哦，咁你嗰陣時咪聽唔少我成日 on air 鬧小白咯。 系啊，你好 恶嘅。 系啊， 好多谢晒啊，阿怡嘅电话先，下个礼拜再同你继续倾。 好，拜拜，拜拜。 阵间翻嚟我哋嘅 DJ 决赛咧，就会有李志哥， 我要同佢斗个。 好啊， 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举重项目，中国队老将吕小军在男子81公斤级比赛以374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比第二位的多米尼加选手多7公斤，是中国队今届奥运的第21面金牌。现年37岁的吕小军是这个项目的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过去两届奥运取得一金一银，他在今届奥运比赛的爪举部分以170公斤排第一，比第二位的选手多5公斤。到挺举部分，吕小军在第二次试举举出204公斤，扩大领前优势，在第三次试举挑战210公斤，成功举起的话将刷新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虽然未能成功，但他的成绩已经足以赢得金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评论，形容教协是毒瘤必须铲除。教协回应说没有煽动学生示威，亦反对港独，强调教协是促进教育专业发展和维护教师权益的组织。教协话一向关心教育和师生福祉，重视学生安全，又话自创会以来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教协话将会不断聆听社会各界的声音，和会员以及社会各界沟通，做好教育专业工作。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上任刚满一个月之际接受中通社专访，批评有人在背后推年轻人做烂头卒，推他们做政治奉献品，犯下影响一生的罪行。他寄予年轻人在做事前停一停，想一想后果会几严重，可能会影响一生，可能令栽培他们的父母担忧。萧泽颐说，修例风波期间，很多市民对警队有误解，假新闻、假消息非常泛滥，令他欣慰的是，近一年大家看清事实。他形容整场黑暴就是一场世纪大骗局，泛滥不同的谣言，抹黑警队。萧泽颐透露，现在不时与年轻人交流，包括有些坐监的年轻人。他又说，近一年警方在地区做了不同工作，特别是走近年轻人。暗暗遭遇雨灾的河南郑州市出现一宗新型肺炎无症状个案，市委书记徐立毅指出，除此之外再发现多宗疑似病例，形容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当局调整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到中至中高级别，并实行封闭管理，限制人员流动，最大限度严防疫情风险传播。而在下午，郑州市委宣布免去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和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郑州市官方微信今日公布，昨日发现一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徐立毅要求全市上下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同时，迅速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要迅速开展核酸检测，及时做好信息发布，同时引导群众减少外出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明天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慢线的意外已经清场，车龙一带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沙田马场。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那段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去浸会桥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现在近旺角道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长沙环道近贸易广场。而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长沙环道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近李靖屋游泳池。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沙宝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过了友爱村。提提大家，较早前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强风措施已经取消，而家车速限制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奋力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无家卫国。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十八廿二 听紧 李志刚， 欢迎你。 哎，好开心可以喺十八廿二出现，我成日都喺出边听你哋噶。 哎，多谢你先啦。但系正话听见你咧，好似好紧张咁样。系啊，我好怕输噶，虽然成日都输，越成日输嘅人就越怕输。 但系千祈唔好咁讲话，因为你知唔知道今日咧，你系我哋嘅即系最系觉得系最有希望胜出嘅 DJ。 二台希望， 二台希望嚟嘅。 你暂时嚟讲系最资深噶嘛？喺参赛者嚟讲。 咁啊，仲有嗰啲欧瑞强咧，嗰啲欧瑞强。哎，好尊敬嘅 Albert 啊，嗰啲咧， 佢哋唔上呢个节目啊嘛，你明唔明？ 想噶，你嗌。 喂，除咗嗰啲欧瑞强，仲有边啲欧瑞强啊？ 仲有好多欧瑞强噶，好惊啊我。 系咯，喂嗱， 唔系，首先咧，我好奇怪，咁 Alex 正话好惊啦，于是乎咧，佢攞纸笔，咁你攞纸笔嚟写乜嘢咧？ 阿 Rowan 已经同我讲话唔使写嘢噶，咁但我唔知道好似有啲嘢写低咧，画下咧易啲啊。 我发现咧，每个 DJ 上嚟呢个部分咧，佢哋个个都好紧张啊。 紧啊， 因为惊即系如果负分啊、食蛋啊嗰下攞啊嘛，惊。 一来咧，如果衰个小白大镬， 真系 个个都 讲佢一齐嗱， 唔可以差个小白噶我。 先同阿李志刚讲一讲之前嗰啲排名嘅分数先啦。 好，真知啦。 而家第一个礼拜咧，崔杰彤。40分， 崔龙叻女嚟噶啦，又识煮嘢食又靓。 第二个礼拜，子豪， 子豪呢条 六呢条咩 啊？ 呢条咩？ 呢条雪条 六分， 有六分， 佢六分雪条， 40分同六分、啊， 六分诶、未完，小白-5分，哇-5分， 佢应该炒 个 range。 佢咁樣一睇呢啲分負五分要炒啦， 呢啲字好敏感啊！而家你唔好唔好嚇親啲後輩啊！你 講完唔炒嘅， 即係個 range 好闊啊，好闊嘅， 41分啊！ 咁但係我係睇好啊李志剛啦，應該喺啊 Kitty 之上。 係啊，喂，你真係話曬我個年代，你唔好輸俾我哋個年代啲人。 我遲過你㗎， 你行開你，遲過我。 咁啊，李志剛應該就知道曬個遊戲規則，我都講一次啦。一共要答5条題目。头两条咧就系必答题，一定要答嘅，都系10分一条啦。 咁似以前考试 系一样噶。咁另外3条咧就有得拣嘅，分数就代表咗你得到嗰个难度就或者点样咧。如果你拣1分题，咁就当然系最容易啦。咁但系分数得1分，10分咁当然难啲，就有10分啦。咁而5条题目，你觉得边条你觉得好有信心，可以用黄牌？不过如果答啱就 double 啦。答错都系扣翻 double 分嘅，如果弃权就唔扣，你自己就计一计几时用呢条题目， 哇，好好啊， 呢个黄牌啦， 我梁永忠阿七都好清楚，你可以参加咧小学生常识问答大赛讲题讲题目， 其实我系做过主持嘅， 佢真系做过呢个节目主持嘅佢， 咁啲小学生会唔会觉得你好怪啊？ 系咪所以而家冇得做咯？ 咪做得好好啊，做得好好。 喂，嚟必答题先啊， 好，第一条， 哇，好深啊呢条， 好啦， 蒙眼题。 请啊李志刚先闭上眼睛，呢个系记忆题。好啦，嗱，即系呢个议事公允咧，你自己匿埋眼啦。记忆题嚟嘅，我先讲咗直播室里边有两个显示器，匿埋眼，匿埋眼，两个显示器，一个咧就系跟住副 panel， 即系我哋嘅控制台显示翻控制台嘅一啲资讯嘅，另一个咧就系比较细啲嘅，就系显示嗰个level 啊，即系嗰个标嘅声音大细嘅。呢两个显示器唔计，撇除呢两个，咁直播室里边仲有几多个电视显示器呢？撇除呢两个唔计啊，唔计呢两个， 在我哋二台直播室里边，仲有几多个电视显示器？我哋叫做 monitor， 有几多个 mon 咧？ 计唔计电视噶？ 有几多个 mon？ 三个。 答案。你慢眼，你慢眼，你慢眼。 三个。 最后答案。 三个。 三个。用唔用黄牌？ 唔用住。 唔用住。答案三个系 错嘅。 吓、啊，你睇睇，系有四个嘅。 点解？ 你而家每一个咪有一个啦，即系个三个 mon 啦，一个、两个、三个，后边四个， 即系四个啊， 即系四个。 哎呀，出师不利啊，真系第一个已经。 咦，答错系扣十分噶喎、 哦。吓、啊、咁快？ 系啊， 必答题嚟噶。 系啊，呢个必答题，必答题冇黄牌嘅，选答题先有。 好， 所以咧。 喂，真系惨，需要小白。 未住未住，未完，再四题你追啊嘛。 俾啲希望啊。 好，第二条必答题，请听以下嘅声音啊吓。 哇，好深啊，嚟啦。 为你而设计。为你而制作。青春交响曲， 点解以前要咁讲嘢咧？嗬， 同埋点解咩嚟噶呢个青春交响曲啊？ 系啊，呢一个啱啱听到呢个咧，就系当年青春交响曲嘅色 tune。请问刚才讲青春交响曲嘅男声系边位我哋嘅前辈咧？ 咦，我啲题目特别深嘅， 好似 嗰啲咩耳筒变头盔嗰啲唔问我嘅。 因为我话俾你知，你乜都识， 我唔识噶， 要深啲咁个啦。 我识埋啲无谓嘢噶，全部都 好啦。啱啱听过嘅就 系有 tips 啊， 有 tips 啊。好，我就系俾啲 tips 你啊。嗱，正话啱听完嗰个青春交响曲 tune， 男声系边位咧？嗱，咁呢个咧，当然咧就系当年嘅青春交响曲开国功臣之一。 嗯， 佢亦都有喺开始嘅时候主持个节目嘅。 嗯， 之后就冇啦。 嗯。 即系青春交响曲完结之前，佢已经好似冇啦，冇做主，冇做主持，就转咗一啲行政嘅岗位嘅。 咁应该系嗰个嘅啫， 边个？三个字， 嗯， 系咪姓吴噶？ 喂，咁样唔得，呢啲点试太出啦？ 系咪同人结咗婚噶？同人结咗婚，系咪人哋嘅爹哋啊？ 总会系嘅， 总会系嘅， 总会系嘅。 嗯， 我觉得应该系吴石。唔知边个 嗱？我讲先，答啱就有十分，答错系扣十分。 唔通佢成日纹身嘅？ 唔答，唔答弃权咧，系唔扣分。 系啊，你弃权咧，不如再扣你就负二十分噶啦。 哇，你咁好嘅今次，咁锡我嘅你 r o l a n 因为我唔想你低分个小白， 因为我真系会输噶呢一个， 哎、你 真系 会 唔识噶， 你会啊？ 你佢朱培庆。咦？呢个我有机会、啊，系咪呢个啊？ 唔系嗱，正话你讲咗几个人名啊，包括咗有 吴石辉、 朱培庆、张文新，但系三个咧都中晒我俾嘅提示嘅。佢最初嘅时候都系青春交响曲嘅主持啦， 系啊， 之后冇做啦， 系， 然之后变咗行政人员啦， 系。 嗱，三位都系 嘅。等我谂下，当时做 trailer 嘅同事嘅心情先。佢哋通常咧就系驳杂嘅，驳杂咁样。如果见到阿朱培庆嘅话，哎呀，朱生嚟咧，录个 trailer 咁啊，驳好感啦咁样，应该可能系朱培庆、啊。 好，答案系 朱培庆。 是啱嘅，哇！ 但系而家得我吉啫，答啱都系而家变咗零分。 嗱，当时喺青春交响曲嘅节目主持人咧，除咗有朱培庆先生之外，仲有吴石辉啦、陈任啦、刘群章、左永贤、邓拱璧、车文旭、梁建兴同埋张文新都喺度嘅。 哇！我咁样真系好险要啊！咁、 答案系朱培庆系啱嘅。 好 阵间呢去到呢个就係选答题。 选答题啦。 咁你真係可以有机会呢就是、出你嘅黄牌啦。 嗯、 好咁休息一下先。 好。哎真係开心、啊。 听一下你嗰啲你节目嗰啲主题曲啊。同你节目差唔多有关㗎嘛。Kowloon Hong Kong 嘛。 呢个咩歌 呀咪就係 Kowloon Hong Kong。 宇宙正版。宇宙正版。 Kowloon Hong Kong。We like Hong Kong。That's a place for you. 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a place for you.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full of joy. Come here, rickshaw boy. Take me down the street, chop, chop, chop. Hop a, hop a, how ding, how. 叮咚，靠卵靠卵 Hong Kong，We like Hong Kong，That's a place for you。You've been around, seeing plenty of towns, baby.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You find more than you bargain for when you go Hong Kong shopping in places. Strange, beautiful faces are talking the language you know. You find more than you bargain for when you go Hong Kong. Find yourself a private island.China, it's not very far away. Nights and lights and swinging sights like the town, you'll be aglow. You find more than you bargain for when you go Hong Kong, Hong Kong. 预备好你的心情未啊？ 预备好啦，系啊。 啱啱听到呢只咧就系叶丽仪啊 Francis 唱嘅 Calvin Hong Kong 啦。Calvin Hong Kong 咧。如果你大家想听另一个版本咧，就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联康康李志刚， 佢会日日都系现场唱俾你听噶， 可以噶。 十八廿二听紧李志刚， 李志刚 ，Hello Roland，Hello 钟哥。 嗱好啦，跟住呢个咧就系可以拣分啊，即系换言之，你拣一分就会好容易答啦，但系得一分，十分就偏向难啲，但系你有十分，呢、這个 round 咧你可以用黄牌啦，答啱就有 double， 答错亦都系扣 double 嘅。 咁我係要知道個題目先，定係我咧揀咗分數先？ 你可以聽咗先， 好 聽咗先。 唔係，當然你揀咗分數先。黃牌你可以聽完問題之後先決定用唔用嘅。 好， 好一至十分題，你可以揀三次。你首先揀邊個分數咧？ 你咁知心，揀啲高分啲嘅啫。 哦，十分，幾受氹。 哇！你個好勝剛剛啊， 好勝剛剛十分， 真係 係啊，橫掂都輸緊，有冇答咗成餐嘢？ 唔係你而家冇。 喂，呢个赛制真系好容易令你一贫如洗啊！ 咦，你而家中文咁好嘅， 好叻叻咗好多。 你谂咩同阿土讲啊？ 系 啊，佢谂嘅个赛制 一贫如洗啊！ 咦，你听完个问题，你可以决定攞妖黄牌嘅话，你咪 double 二十分咯。 嗱，好啦，即系十分啊嘛。 嗯， 好，问题嚟啦，十分题喺1987年6月1日播出嘅《劲 band 冲天飞》音乐会。邀请到好多乐队参加表演嘅，而活动当日嘅压轴表演嘉宾，直头系坐直升机去到香港大球场。请问呢位压轴嘉宾系边位呢？ 出黄牌啊，唔该。 哇！ 哎呀，我觉得你啲戏好好啊 ，Roland， 咁有信心嘅， 你可以拍电影。 你唔使我再 杀出个黄昏啱你。 但系嗰个平均年龄要70岁以上先拍得嘅， 佢差唔多啦。佢啲头发嗰啲发线咪70岁咯。 我带埋你去啊！ 我系冯刚刚，冯宝宝， 你真系 咁有信心？ 因为嗰阵时我系二台 fans 嚟嘅，我系有喺现场睇《劲 band 冲天飞》 啊。哇！死啊！ 但系我但系啲几嘢好零碎啊吓，我唔知啱唔啱，但系我觉得。应该系佢嘅， 你真系要决定用黄牌？ 用黄牌 ？Are you sure？ 佢系一个歌手嚟噶嘛？ 佢唔通有三个歌手？ 直升机通常都系一个歌手嚟， 咁啊系。 佢用个直升机载香港儿童合唱团嚟嘅， 系咪咯？咦，输咗黄牌咪就是？double 輸噶咯喎！ 你主持人唔好嚇嗰啲參賽者啊！啊嚇到我！ 其實如果係真係用黃牌而答錯咗扣 double， 即係負二十分，其實佢唔使再答啊！ 係咯， 因為跟住都係繼續負噶啦嘛， 有體育精神噶嘛！ 哇，你負二十分就勁咯！如果是 用黃牌，十分題答案係 潮流興格 band Sam Hui 許冠傑， 係啱嘅。 咁即系我记得㗎嗰阵时係啊喺大球场嘛。 恭喜你啊， 好嘢喎， 有20分啦、 啊。哎呀好彩咋。 哇一压汗啊。 我都有压汗咋。 黄牌用咗啦，剩返两条题目，你会揀乜嘢分数？ 高分啦、啊、高分。 高分系咪九分啊？ 嗱跟住最高分就系九分啦、 啊。九分啦、 啊。真系。 但会输咗就扣九分。 你唔答你弃权就唔扣分。 但我如果输咗都唔会衰过阿子豪㗎嘛。 唔会啦。 睇住阿子豪嚟打咋。系啊最好唔好太差就得㗎啦。系。九分、啊。 好 嚟咯， 选择题 请讲出以下哪一位不是啊不是青春交响曲的主持。四位包括 A 蔡康年 B 欧杰玲 C 何锦华 D 汤正川。 怎么何锦华在笑啫？ 因为我觉得好深咯。 请讲出以下哪一位并不是青春交响曲主持啊？ 我觉得他会错。 A 蔡康年 B 欧杰玲 C 何锦华D 汤正川。 哇，真系大镬啦！今次蔡康年我记得有做青春交响曲嘅。 嗯， 何锦华， 嗯， 佢系配陈雅伦嘅，配音 系啊，你唔知嘅艺情。 汤正川佢系教新 DJ 嘅。哎呀，我要用排除法先。蔡康年应该查咗佢啦，因为佢有唱有做过嘅。 嗯，咁即系你觉得吓、啊？你觉得仍然有欧杰玲、何锦华同埋汤正川 系啦。你摆何锦华落去，梗系想我拣何锦华啦。我就偏唔拣，我觉得何锦华应该系有做过青春交响曲嘅。 嗯， 虽然佢唔似有做过，但系佢应该有做过啦嘛。 你自问自答好啦，我唔识答你呢啲问题。 你唔可以用一个问题去问翻一个问题噶嘛？ 我可以问你哋噶， 唔系就系唔得咯。 冇一答错唔会扣分噶。 嗯， 最多冇分啫嘛， 答错唔会扣分， 答错扣分， 都扣啊！ 弃权就扣分。 喂，你主持人啲赛制，你咪熟啲先教 我啦。我成日都唔记得嘅， 你弃权就唔扣分，但系你答错就扣分。 嗱，我记得欧杰玲嘅节目咧，讲日本歌喺星期六、星期日嘅， 嗯， 就应该唔系青春交响曲嘅 time slot。咁啊，何锦华咧，成日都有啲环节啊，咁啊，涉下涉下咁样咧，可能真系会涉到青春交响曲个位嘅。汤正川嗰阵时咁红，你又唔摆喺录青春交响曲噶？哎、我哋自己问自答嘅啫。 系啊， 嗱，我会一系就欧杰玲， 嗯， 一系就汤正川， 嗯， 一系就何锦华。仲有蔡康年一定有做过嘅，我知道。 嗯、你讲几次噶啦？ 佢同陈嘉熙做噶，记得。 系啊， 嗯， 快啲啦，快啲啦。 我会拣欧杰玲。 咪先，就正我哋正话讲咧，你话欧杰玲佢礼拜六日有节目啊嘛，佢礼拜六日有节目，唔等于佢唔主持青春交响曲噶。 咁真系唔好介欧杰玲我， 几锡你我哋， 唔通真系何锦华？ 嗯， 冇可能嘅， 唯有答嗯， 唔通真系何？哎呀，我真系唔识答，我而家两难啊！何锦华， 何锦华，有冇喺二台做过喺电台做过高层先？ 有 啊嘛，咁通常喺呢度做高层嘅，又会通常喺二台做过节目嘅， 吓，咁啊何锦华就会汤正川啊。即系汤正川，即系汤。 你唔好问一个问题啫。 好，陈启泰，唔该帮我手。 好，最后答案， 最后答案，汤正川 系 啱嘅。 撞啱嘅感觉真系太开心啦！ 29分， 哇，29分啊，好嘢啊！ 好啦，快快问埋最后一条，你会拣几多分？ 系咪得8分咋？ 系啊， 你可以拣一分都得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有 八分啦、啊，一分唔系我的风格。 嗯 ，OK， 真系，喂，呢条难噶喎、 啊。嗱，咁呢条条都难噶，你真系难我嘅。 呢条我识、啊，如果我 八分系， 嗯， 请讲出 Radio 2 The Family Album 里边嘅歌曲《爱你的范围》系由边一位当时嘅二台 DJ 主唱嘅呢？ 爱你的范围 ，Radio 2 The Family Album 里边嘅歌曲《爱你的范围》系 啱走咗 当时嘅，我未话当时咯，所以话当时嘅二台 DJ 主唱嘅咧 咩 Family Album 嗰阵时你唔喺度嘅咩？ 我唔喺度，我走咗去 Channel View 啊，系喎，冇你唱啦， 冇啦，系啦，如果唔系我一定争住唱噶嘛。爱你的范围， 嗯， 呢啲歌名咁样嘅话咧，一系就系周国峰，周国峰冇份唱噶。 点答你啊？又 佢好似冇份， 你又自问自答， 唔好用问题去问一个问题。 爱你的范围，陈敬创，Jason 就一定唔系啦。Jason 嗰只歌叫 Ladies Night， 梁一伦就唔系啦，双脚着地。 哇，佢好嘢喎！ 我净记啲 friend 嗰啲歌啫嘛，呢、這个都唔 friend 又肯定。爱你的范围。 唔系、哦，俾咗 tips 你啊！唔系、哦， 杜文蔚就百甲传奇啊嘛。 系、嗯哦，哇，劲、哦，记得晒、哦。 爱你的范围，唔通系罗文庄？ 佢唔喺度啊！嗰阵时 唔喺度做 ，friend 噶， 唔知系 咯。你先嗰阵时有啲咩人喺 Family Album 啊？有冇 tips 拣噶？ 冇、啊。 陈敬创，我净系记得，因为佢好恨唱歌嘅，佢一定有份唱。诶、嗯，陈嗰阵时做啲咩人呢？ 嗯，冇人俾可以俾多啲提示嘅。當時係二台 DJ 啦，而家唔喺電台嘅。 嗯， 哇！呢、這個提示真係 好大啊， 好有用啊， 好大喂，好大喎、啊！呢、這個提示真係、啊。 嗱，我講陳敬創，你兩個冇反應嘅時候，即係代表唔啱啦，係、嗯、咪 唔知咧。 愛你的範圍啊， 嗯， 又唔可以用電話 check 嘅嗬。我除咗陳敬創，噏唔到另外啲 DJ 名啦，已經。 你頭先好似噏過下噶， 嗯， 嗱，呢個好大嘅貼士啊，幾錫你。话晒大家都系九十年代， 系啊，正话提过嘅包括有朱培庆啦、吴石辉、陈任同埋张文新嘅。 你自己自问自答嘅时候讲过噶， 周国峰， 真系 周国峰， 你仲提过好多名嘅刚才， 系啊， 嗯，唔系周国峰啊， 你刚才仲提过好多名嘅， 好啦， 有提过蔡康年啦，有提过汤正川啦， 好啦。 哇！我真系谂唔到，有冇人识咧？可以 WhatsApp 我啊？ 嗯，唔紧要，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噶嘛？ 我对自己好信心啊！ 系啊， 啊，不如喺阿 Alex 继续谂嘅时候，我讲翻之前嗰个题目先，即系边一位冇主持过《青春交响曲》？答我哋汤正川啦。而汤正川当时主持嘅节目叫做《唱片轮流转》嘅。 哇！真系唔识啊呢、這个， 真系唔识啊。 好嚟咯， 好 答，请答案啊！ 八分题， 八分题啦。头先讲过噶你。边三个字 ？Radio Two The Family Album 里边唱《爱你的范围》系由当时边一位二台 DJ 唱嘅呢？ 系啊， 陈敬创。 而家佢已经唔喺电台噶啦。 好，最后答案， 陈敬创。 好， 好， 答案系 周国周国峰嘅。 即系周国峰啊！ 你第一句咪讲过呢啲咁老土嘅歌名，梗系佢噶啦。 哎呀，输得咁抵啊！我以为周国峰会让个位出嚟俾人哋唱噶嘛。 哎呀，咁系咪又咁扣咗几分？扣八分啊！哇， 几多啊？ 唔系八分啫，扣八分啫，正话有二十加九廿九，够八分，都仲有廿一分。 我廿一分， 都仲有廿一分喺度。 咁啊，算排第几啊？ 第二 排第二啦， 咁都要第二啊！哎呀，输得唔抵啊！ 我哋呢个第四集，我哋仲有好多集嘅 DJ 同事上嚟玩嘅， 咪就系咯！ 哎呀，早知讲周国峰啦，但我成日觉得好似系陈景创 但系你第一下答嘅时候，你讲过周国峰噶， 系啊系啊系啊！ 点解咁冇信心咧？ 唔知道我而家咧系好冇信心嘅人嚟噶啦，以前就唔知道可能受过太多挫折啊！ 咁犀利， 好惨啊！而家你如果你走咗之后，我好惨啊！喺度， 好，今日多谢晒。 俾我讲噶啦， 够钟啦，够钟啦， 唔系多谢多谢。 转头要听下李志刚嘅环球榜，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嘅四点到六点啦，再喺星期六 Radio Two 再见大家，拜拜。Bye bye